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昨天呢进入到白露季节了哈，那有句老话说的是这个白露深不露啊，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早晚天啊变凉了，就不能再像夏天一样这个袒胸露背了哈，一定要爱惜自己啊，保护我们的身体，有点养生的意识。只有养生呢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好，才能够这个长命百岁，对不对？像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位资深的音乐人，就是年近90，但是呢玩心依然很重。哎，且听我慢慢说来哈。很多朋友我们都觉得年龄就是一个符号，对吧？但是呢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年轻的还有心态。在歌坛里呢就有这么很多这样一批人，有一些呢甚至都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呢内心的状态依旧是很年轻态。比如说当年呢为《新白娘子传奇》制作原声音乐的左宏元就算得上是一个代表人物。虽然说现在已经年近90，但是呢镜头前的他呢依然是神采奕奕，哼唱起自己的作品呢手舞足蹈，每次出席活动呢啊一身白衬衫燕尾服，强调呢必须要帅。他呢总是说自己做音乐就是为了好玩，其实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而且呢通过玩也真是创作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贪玩的老音乐人左宏元。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各位有什么保持心态年轻的秘诀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左宏元呢真的是曾经给很多影视剧创作过原声歌曲，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专门聊过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里面的所有的歌曲谱曲工作都由左宏元一个人搞定，很多歌曲呢流传到今天依然具备很高的话题度。比如说这个前几天是吧，他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一个环节呢就是讲当年的《新白娘子传奇》原声带的一个创作过程。当时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问说千年等一回当中的间奏里有一段唱的模糊不清的歌词，很多人不知道他唱的是啥，有的人唱的是啦啦啦是吧，有人说唱的是什么刷啦啦，哎呀各种说什么都有啊，连那个剧中的主演赵雅芝和导演夏祖辉都说不上来。后来呢答案揭晓了，既不是啦啦啦也不是刷啦啦，而是英语中的中国，是China。 因为当初呢左宏元在创作的时候呢觉得白蛇传哎是中国的音乐古典文学戏剧文学的一个代表作，所以说呢他的音乐必须要有咱们的中国特色，只不过呢害怕歌词呢太敏感，直接写出来呢审核不过，所以说呢当年就没有直接把这一句哼唱的词儿呢公开。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次这首歌曲，这是左宏元和戴涵安妮一起演唱的千年等一回。那么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我们则可以清晰地听出哼唱的内容，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哈。 心碎，风流泪泪，梦缠绵。 千年等一回来自左宏元和戴涵安妮的共同演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来戴涵安妮在间奏当中唱出来的 China 呢？当年的左宏元灵机一动的小点子，没想到如今真的是成为了一个跨了半个世纪的温暖彩蛋。那么其实呢，左宏元的贪玩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哈。小时候他呢就特别喜欢那样的新鲜的东西。他呢出生在1930年，童年的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那那个时期呢没什么好玩的，戏班子是吧，最有意思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活动了哈。每一次村里来戏班子，他就会偷偷溜进去跟人家干嘛呢，学翻跟头吊嗓子。那么他呢也是有点音乐方面的天分，等人家这个戏班的转场离开那个村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能唱下全本的法门寺和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两段呢可都是传统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左宏元谱曲张真演唱的歌曲，很经典，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相信有点年纪的人才能听过这首歌，年轻的朋友就够呛了。 天地我笑一笑，古今我照一照，哦，人间路迢迢，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痴情的最无聊，几回哭几回笑，哦，放手快乐掉，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摇，我给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痴情的最无聊，会哭几回笑，哦，说快乐掉，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摇，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这是台湾歌手张真在1993年发行的《失恋十四行》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那么这个创作呢是来自左宏元。我们还说回左宏元哈，因为生活在战争年代，所以说他呢也确实没少经历这样的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不过好在什么呢，他天性比较乐观，当初呢为了躲避战乱，他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同时呢也把很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戏曲啊接触了一个遍啊，安徽的黄梅戏、绍兴的越剧、河南梆子、坠子都有了解。虽然说这一路呢说起来不好听是逃难的状态，但是呢在他看来他却很乐观，他觉得多好啊，这是我的求学之路啊。继续来听歌，来自左宏元作曲沈燕演唱的踏浪。 停下来，身上的鲜花开。 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嘛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 踏浪来自左宏元作曲，沈燕的演唱。雅士姥姥说，一个人的好心态是历经磨砺和逐渐成熟的沉淀呢。我们还说回左宏元的早年的生活，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战乱的原因躲避这样的事情。18岁的左宏元呢就稀里糊涂的在当时挤上了去台湾的轮船，因为他呢热爱音乐，又在走南闯北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学了很多传统戏曲，所以说呢后来在台湾定居下来之后呢就考进了当地学校的音乐系，毕业后呢就直接留校担任了教师。但是呢要不就说这个人很有个性的，他那时候就觉得这教材这没啥意思呀，是不是？而且呢很多老师都懒得去教，虽然说这个状态我们不鼓励哈，但是呢这个也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吧。所以说呢天性爱玩的他呢就决定闷声搞创作。哎，就这样左宏元算是正式进入了歌坛。一起来分享由陈淑桦演唱的娃娃的故事。 娘 小花，我想她呀，亲爱的妈妈，我想她呀，把笑容献给妈妈。 和你聊聊她的音乐，和你谈谈她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贪玩的老音乐人左宏元。安迪说，相比之下更熟悉左宏元的女儿左安安，她为很多歌手写过歌，尤其是 SHE 组合，比如花都开好了，不想长大，还有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这些都是超级好听。今天听了左宏元的故事，觉得左安安这是得了真传了哈。左宏元呢用过很多笔名，其中笔名最大的那个应该是古月，这个名字呢就是他当年教书的时候给自己起的。因为当时呢他自个儿偷偷的在学校里搞创作，是吧，生怕学校里其他老师听说之后就骂他不务正业，所以说呢干脆给自己起了很多笔名。那么这个古月呢是把古字和月字合在一起，就是胡，啥意思呢，就是自己是胡乱写歌的意思。一起来分享一首左宏元作曲齐秦演唱的很经典的歌，又见溜溜的他。 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何，我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心爱一个嘿嘿嘿，心爱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找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 又见溜溜的他，来自齐秦的演唱，左宏元创作。别看左宏元是台湾流行音乐早期的创作人，实际上他呢最开始写的歌曲跟流行音乐没多大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写的都是儿歌，而且呢还坚持啊每周创作一首，这可是非常高的效率哈。后来呢他才慢慢的向流行音乐转型，不过呢即便是儿歌，他也写出了很多有特点的作品，其中有一首叫做《蜗牛与黄鹂鸟》，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听过。当时的歌曲呢就是一句话连起来唱，虽然说呢简单易懂没啥意思，于是呢他就想，如果说把音乐和生活节奏搭配起来呢就很好玩了，后来就有了这一首蜗牛与黄鹂鸟。可能呢有些朋友对于这首歌还有一句还有一些印象啊，其中有一句词就是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啥意思呢，就是想说门前一棵葡萄树，嫩嫩绿地刚发芽。那么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一下这首蜗牛与黄鹂鸟。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互动，待会儿见。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贪玩的左宏元，这可是一位资深的老音乐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各位保持心态年轻的秘诀哈。贝拉说，从小到大看了这么多电视剧，我一致认为配乐最经典最走心的一个是86版的《红楼梦》，还有一个就是《新白娘子传奇》。这两部电视剧的配乐不仅完美烘托剧情，调动观众情绪，而且呢唱段极多，配合剧情的发展呢，还有不同的词曲，不是一首片头曲一首片尾曲一曲用到底。但是呢，《红楼梦》里的歌呢都是曹雪芹当年所写的词，水准高度自不必说，而《新白娘子传奇》是左老师所作，可以说是非常佩服了。那么之前呢，华语歌坛上有很多流行歌曲都是照搬国外歌曲的旋律，再配上中文的词儿。虽然说呢捧红了很多人，但是呢这种歌曲形式也被很多人诟病，因为都是照搬嘛，对不对？所以说，而且呢这些歌呢都是国外的文化衍生出来的一个作品，所以说呢曲风呢总是逃不开别人的框架。哎，面对这样的情况，左宏元坐不住了，他又觉得咱们的歌曲想上一个台阶的话，就必须要搞原创啊。他就说了，咱们老祖宗那么多好东西，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得了啊，就看我们怎么跟上时代的节奏了。好吧，下半段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的千言万语。这首歌呢词是由尔英田写，谱曲呢是古月，但实际上呢这俩都是左宏元的笔名，一起来分享。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掠过，不知道 是来自王菲版本的《千言万语》。这首歌呢收在专辑《非靡靡之音》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风靡台湾地区。左宏元呢当时不仅在音乐上才华横溢，而且呢还具有非常敏锐的商业头脑，成为了琼瑶的军师。从改编剧本到演员选角，他都会参与其中。那么那段时间呢几乎是台湾歌坛的一个黄金年代，他呢创作出了很多的电影金曲，比如说高胜美的《彩云飞》，彩云伴海鸥，凤飞飞的《月朦胧鸟朦胧》等等，对吧？ 当然了，这个有一些上了一些岁数的朋友可能才会更了解哈。同时呢，他也捧红了很多很多的歌手。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凤飞飞的《月朦胧，鸟朦胧》。这是来自凤飞飞演唱的《月朦胧，鸟朦胧》。其实呢，最初为影视剧做原声音乐，甚至参与到影视剧的筹备工作之中，就是因为左宏元内心的一种危机感。当时呢，他的想法就是，人呢要具备两项特长，而不是一技之长。万一哪天啊，这一技之长不好使了，被淘汰了，还能靠第二项特长呢，有饭吃。而且呢，他是真挺欣赏琼瑶，觉得他呀词儿写得真好，所以说呢，他本身也愿意跟他合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依然是来自凤飞飞演唱，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的歌，叫《我是一片云》。我是一片云，来自凤飞飞的演唱，左宏元作曲，琼瑶作词，是吧？有一种这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这样的老上海歌舞厅的感觉哈。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殷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贪玩的老音乐人左宏元。欢迎各位呢，这个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一起来跟我们互动。那么一起来各位分享一下啊，各位这个保持心态年轻的一个秘诀。刚才呢我们听了两首凤飞飞的歌，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味道，一起来分享一首也是很有名的，依然是来自左宏元和琼瑶共同创作的歌曲，就是 非常好听的，来自李翊君演唱的《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很经典的一首歌是吧，一秒进入到琼瑶剧中。阮绵绵说，新白娘子传奇的音乐真的是太经典了，不管是歌曲还是配乐，一听到就觉得哎呀，童年的回忆又来了。小林也说，千年等一回，一听前奏就激动的想蹦起来，跟小孩一样跳一跳。这部电视剧的小学暑假的时候一天放八集，我妈带着我一集不落的这一天看了一天又一天，也是唯一一部播放的时候我妈不会催我去写作业的电视剧，可见这个力量有多大哈。影视剧和音乐的碰撞呢，让左宏元玩的特别开心，同时呢也是越玩越上瘾。在97年的时候，电视剧《还珠格格》筹拍了，琼瑶啊、哎、又把它给拽来了，左宏元的大笔一挥写下了插曲《不能和你分手》。其实呢，赵薇能够出演小燕子这个角色也有左宏元的一份功劳。熟悉这部剧的朋友可能还知道哈，当时第一次定下的演员是让赵薇演紫薇的，那么演小燕子的演员呢是一个有打戏经验的新人，但是呢这位新人在开拍前一周接了一部电影，导致呢就不能进入剧组，所以说呢剧组就直接决定换人。当时呢左宏元也是力荐赵薇，他给出的理由就是演员的经验不够可以教，但是眼神里的那股灵气这可是天生的。后来呢他还专门为赵薇写了一首歌叫做有一个姑娘，写完之后呢觉得字数太少，于是呢哎，玩心又起，加了一句念白，就是没事吵吵小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说小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记得这首歌吗？有一个姑娘，来自赵薇。 是那个姑娘呀， 是谁？ 是这个姑娘。 谢谢你帮帮我忍不住起来，也曾给你很好的故事鼓励起 来。有一个姑娘来自赵薇，小丹说被惊到了，好多耳熟能详的曲子伴随童年的歌曲原来都是他创作的，尤其是新白娘子传奇的歌，从小喜欢到现在，愿左老身体健康，欢乐相伴。那么现在呢，左老呢 年事已高，桃李满天下，但是呢自己还像一个顽童一样哈，玩电影玩音乐写新歌带学生，人们呢就很津津乐道他和徒弟们之间的这个趣闻轶事。他自己觉得这都没啥可夸耀的，他总是说我就是帮帮他们，也不要什么回馈，自己赚钱我自己养活我自己啊。就有朋友跟他开玩笑说，左宏元你说你啥都没有，活这么长时间你图个啥呢？每次听到别人这么问，他都会哈哈一笑说我有工作呀。啥意思呢？他就觉得能跟这么多好玩的朋友一起唱歌搞研究是他最大的快乐，甚至呢还曾和老搭档著名词作家庄奴约定，咱们呢一起多给这个社会留一些好歌，让世人去传唱，这多美呀！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来自赵薇演唱、左宏元作曲的《不能和你分手》。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了。